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9月3号，星期一。人在职场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需要各路神仙过来相助。当然，我们自己有时候呢，也会犯这样或那样的小错误，也需要别人来提携拯救。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聊的就是职场当中所遇到的法律问题。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您从一家公司离职了啊，去另外一家公司上班，这老东家向你索赔啊，赔多少钱您觉得您能接受呢？有人说赔1分钱我都不能接受，但如果说前东家向您索赔1940万，您会作何感想？对，1940万，有人说我这做牛做马3辈子10辈子可能也打不了啊这么多的这个工，挣这么多的钱。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腾讯前员工离职后被老东家起诉的事儿。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赵燕律师。赵律师您好。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这个索赔1940万呢，也创了同类案件最高的赔偿记录啊。首先跟大伙儿说一下这个案情哈、啊，这是上海一中院二审判决的一个结果。前腾讯员工徐振华违反劳动合同当中的竞业限制条款，需要向腾讯返还1940多万。徐振华呢是2009年4月加入腾讯公司的，当时是负责网络游戏的开发运营。他曾经研发出了著名的网络游戏《轩辕传奇》，并且获得了腾讯的股票期权。同时呢，他和腾讯签订了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到了2014年5月，他从腾讯离职。不过呢，在离职前，也就是2014年1月，他就私下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牧童科技。离开腾讯之后呢，又成立了两家公司。那么一家呢，叫做上海航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另外一家叫上海牧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1月，成立上海牧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那这三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都是他一个人。这些公司的经营范围呢，都包括计算机技术啊、电子技术啊、互联网技术啊、通信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呀、技术服务啊等等。那腾讯发现啊，其中有一家公司啊，开发了一款游戏。这款游戏呢，经过对比，他们认为和王者荣耀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腾讯认为这款网游大量抄袭王者荣耀。我们都知道王者荣耀是腾讯公司拥有这个所有权的一款网络游戏啊。好，那随后呢，腾讯就把这名前员工徐振华告上法庭。当时啊，要的不是1000多万，要的是2300多万元呐。一审判决徐振华确实违反竞业限制约定，需要向腾讯支付违约金倒没有那么高了，才372万多块钱。但双方都不服啊，都不服。二审判决之后呢，徐振华现在呢是要向腾讯啊支付人民币1940万元。那么 这个二审判决呢是这样的啊，就是说除了要赔偿巨额的竞业限制补偿之外，腾讯认为他们开发的这款游戏侵犯了王者荣耀的著作权，提起了诉讼，要求啊这款游戏啊停止运营，赔偿相关的损失。那么这个案件呢啊还没有审理呢，还没有这个宣判呢啊。那么就是前面这个竞业限制一下子呢就高达这么多钱。这其中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腾讯授予的股票所获得的实际收益，加一块是1940多万啊，这是创下了国内的记录啊，从来没有这么高的竞业限制赔偿金啊。不知道大家以后还敢不敢去腾讯工作，或者说呢去了腾讯工作敢不敢走人啊，或者说呢走人之后敢不敢开公司啊等等，其实都有很多逻辑在里面啊。我们首先请啊赵莹律师分析分析啊，为什么这个他要支付竞业限制赔偿金啊，首先我们理清这个问题 啊。首先这个是这样一个法律问题啊，支付这个竞业的这个限制金它肯定是有一个前提在， 嗯， 肯定是双方签订了一个竞业限制的协议。因为这个判决啊，我在网上也找了很长时间，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个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的全部这个判决的内容啊， 嗯， 但是根据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你看同时签订了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也就是说这个协议书首先是一个法律依据， 嗯， 每一个人比如腾讯也好，向他离职的这个员工来要钱，他都要有个依据， 嗯， 这个依据就是一份协议，这个协议就是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 嗯， 就是这个当事人签署的这个协议， 嗯， 这是一个基础的法律依据， 嗯， 按照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如果说公司和竞业限制需要有这种竞业限制的人员签订这个协议的话，必须要采用书面的形式， 嗯， 然后他的这个保密于不竞争的承诺协议书在形式上就是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这种承诺书， 嗯， 也就是说依据在这， 换句话说就是因为签了这个东西， 对， 腾讯才有可能胜诉，对吧？ 对，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法律依据 啊。那签这个东西，我们知道竞业限制有很多类啊，有很多类，比如说不能去跟你这个有竞争关系的这种公司当中工作，是吧？ 对。 啊，或者是去任职啊，做一些和原来的工作啊有一些冲突的利益冲突的这样的事情，等等，我们没有看到它这个内容是什么， 对， 啊，看不到， 应该是保密的， 看不到。但是呢，从刚才的报道当中看到的就是他开发了一款游戏，而且是自己公司开发的，以及在腾讯工作期间他就注册着这个公司了， 嗯， 那很显然腾讯是把矛头对准了他开发的这款产品，和腾讯已有的网络游戏王者荣耀产生了巨大的这种竞争， 是 啊，才发起了这样的一个竞业限制的诉讼。那您怎么来看？ 因为这个在这个劳动合同法当中非常明确的就规定了，说如果我们签订了这个竞业限制协议，你限制的范围首先是可以双方去约定的， 嗯， 就是对于我们限议的期限，对于我们这个限制的内容，对吧，对于我们限制的范围，就是包括刚才您讲的， 嗯， 比如说从事同类业务呀，或者说自己开公司呀，对吧，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自己去约定。但是如果说仅仅是按照咱们法律的最低框架的话，咱们劳动合同法中解释的是什么呢，说这些高管然后呢禁止去到什么呢，和本单位生产或者说是经营的同类的产品，或者说是和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单位，或者是什么呢，自己去开一个公司来经营同类的产品。那么这种情况下，刚才咱读的这个案例它就是什么呢，第一，在任职期间我自己开了公司，第二，我离职之后我也开了公司，形成各种公司之间是有一个关联性的， 嗯， 也就是他这些公司之间都成了一种关联关系。 换句话说，他在腾讯这个游戏部门工作，他离职了，他去了一家餐厅当厨子， 嗯， 啊，或者是他自己去创业，是吧， 嗯， 搞了一个比如说艺术方面的公司， 嗯， 那可能这两者没有太多的关系， 主要是同类业务， 他自己也去搞网络游戏了， 对， 这个就存在一定的这种竞争关系了， 这个竞争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啊， 因为他本身是从事腾讯的游戏开发， 嗯， 我自己再成立一家公司，我依然是从事游戏开发，这是完全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这种竞业限制的这个范围的 啊， 嗯。 打比方，腾讯不是一家科技公司，它是一家餐饮公司， 嗯， 它每天卖包子， 嗯， 是吧，或者说它是一家这个农药制造厂商，它每天生产农药， 嗯， 是吧，你在这儿工作直接是每天做包子啊，或者说每天生产制造农药， 那如果签了这样的协议，你就不能去第二家包子铺，不能去第二家做农药的这种厂家工作。 咱们广义上可以这么理解、啊、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咱们有个但说啊、嗯、就是对于这个竞业限制，它其实是有一个大前提在，就是首先第一，你是公司的高管，他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签这个协议的。 嗯。 第二个是你必须要掌握到公司关系到公司非常命脉的一些经营信息， 嗯， 或者是秘密信息，只有这种的人员，他才可以签订这个协议。 要不把劳动者限制住了，对 对, 对， 劳动者以后可能我出去在职业的时候。就限制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框架之内。 嗯，好，就换句话说，在这家公司工作必定呢就是要接触到一些核心的东西。那这个呢，如果被竞争对手知道了，或者是竞争对手加以利用的话，可能会对公司的核心利益产生重大的影响，是吧？ 是的，就像咱们这个本案当中、这个腾讯，对吧，游戏大家玩的这个王者荣耀，包括我平时不太爱玩游戏啊，就是游戏因为竞争是很激烈的，就是包括我们争取这个玩游戏的这个队员呐、啊、或会员或什么的，对吧，其实对腾讯公司是有很大的冲突。如果你制造了一款游戏，可能是王者荣耀的升级版或什么，在原来的基础版本上做的，可能大家就被吸引走了，那腾讯最原始的利益就受到了一定很大的损害、嗯、 关键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腾讯还指责他抄袭了自己的游戏。这个里面呢就又有很多的争议了，是吧？因为刚才谈到的是竞业限制嘛， 是 你现在呢不仅违反竞业限制，你开了一家公司还把原来的一些东西给照搬过来了、 嗯、 是吧？ 对， 我们原来的知识产权的这种网络游戏在你这儿成了一个复制了，那么这块的巨额的损失腾讯肯定也是要求去追偿的啊。那这个呢目前还没有审理呢，还没有结果呢哈。 因为这种大量的案件，这种竞业限制，尤其是这种腾讯啊这种给大家非常知名的企业里边这种高管，它必然伴随着是反不当竞争、 嗯、 还有著作权侵权之类的相关，肯定是一系列的案件产生的。 好、 嗯、 那这个因为没有判决，所以我们也不好再说，但是呢已经判了的这个啊， 嗯， 判了1940万竞业赔偿金啊，当然也加上原来的一些期权的这种收益哈、啊。 对， 原来第一审的时候呢，才判了300多万，这一下子多收了将近1600万了。 嗯，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哈？我们看不到这个判决书啊，但是你觉得有可能从哪些方面给他增加了很多的钱？ 因为是这样，可能在一审和二审法院当中，可能是有一个价值观的，或者说他这个主观的这种价值的一种判断。 嗯 嗯，因为在这份协议当中，他首先我们没有看到这份协议啊，但是在这个协议当中，他应该是约定了违约责任的。 嗯， 就是说腾讯的这个高管，当你违反了这份协议的时候，你将向我腾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违约责任。 嗯， 这个违约金应该在这个协议当中是约定清楚的。 嗯 哦，然后呢，在这个我们按照这个合同法，当你的违约金和你的实际损失，就是说你这个协议当中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高于你的实际损失的时候，法院可以依职权来进行调整。 嗯， 就是过高的我可以调低，过低的我可以调高。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我自己的这种判断啊，可能是不是基于说腾讯你的损失他预估的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本身这个被告又是个员工嘛，又是个个人， 嗯， 所以说他就说我对于你的这种损失的产生我可能没法确定，但是确实肯定是有点损失存在，那么法院就依照我的职权做一个调整，过高和过低我是有职权做一个调整的、嗯、可以说可能一审法院采用的是这种价值观。 嗯，好，因为我们不知道腾讯要求赔多少钱。 对，因为没有看到他的判决书，没有看到他的诉讼请求，没有看到法院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判断、嗯、 但是 从我这个方面我理解的可能是这样。 我们可以猜，因为一审呢双方都不服，于是呢提起了二审，是吧？ 嗯嗯、 所以说腾讯要求的肯定比一审判的要多， 是 对吧？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理解，如果腾讯没要求那么多，判了很多、 嗯、 腾讯就没必要再不服了，是不 是, 是 同意就行了。但是呢在二审的过程当中啊，是这个徐振华呢按照双方协议约定返还其基于腾讯授予股票所获得的所有收益，向腾讯方面支付啊1900多万啊。当然这中间呢有一个股票在里面啊， 期权 啊、这个我想就是我们猜测啊，1940万可能是几部分构成的，一部分就是刚才所谈的竞业限制的赔偿金、 嗯、 还有就是按照他们这个协议所规定的就是股票的这一部分的价值。 对，是一些约定应该。 啊，也是需要一并返还给老东家的啊。 是。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去一家著名的公司担任

你这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然后我们是怎，如果没达到我们是怎么样惩罚的。 在你做这个工作之前咱就先签个东西、嗯、 对 是吧，就约好了， 对，我必须要 有，我们三个月一考核啊，三个月考核啊， 是的， 能者上不能的就下， 对，我们是要有一个这样书面的约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书面的东西，公司的解除也是有问题的， 不能让老板一言堂是吧， 是， 尽管老板可能是私人老板但也不能这样好，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这个老迟到是吧， 嗯， 该开会不来， 嗯 啊、该点到没人， 嗯， 领导说你这样可不行啊， 嗯 啊，不太像样了、 嗯、 我要给你降个职、 嗯、 啊，就是他可能违反了一些公司的这种劳动纪律啊， 嗯， 或者是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啊， 嗯， 如果公司要降他的职有毛病吗？ 首先这种情况下，第一，考勤，如果比如他迟到了对吧，我们先就要往前追，他迟到了，你们当时公司打卡是个什么形式、 嗯、 是不是确定已经迟到了，如果说他要在这个比如说一个月之内，规章制度说你最多不得超过三次迟到，超过三次以上怎么怎么样，还是刚才那个规则，你如果知道了这个规章制度，你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上签字了，你又有这样的违纪的行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啊、 你不能说我可以，员工就可以随便的，我可以迟到，我可以不完成工作，然后公司还要付我赔偿金， 这个规章制度、啊、 对公司也不太， 就有点像一个法律一样是吧， 对， 就跟交规一样，你违法停车是多少钱扣几分是吧，你闯红灯多少钱扣几分，你得写清楚了然后按照这个执行， 对， 如果比如说交规当中没写闯红灯罚多少钱扣多少分，那这个法无禁则可为啊，是不是意思， 是 公司的规章制度当中 它就相当于公司的一个小规约或者是一个小、哎、小法一样，公司都按照这个来做。 嗯，没写你迟到了，那你这个也无所谓，是不是？啊，但我想公司不会这么傻啊。 每个公司劳动合同里面都会约定。 是的，我们得一事一议、嗯。当然，也有些法律的规定的事项是没必要写在公司的规章制度里的。打比方，这个小偷小摸，打比方啊，我们打比方，比如说在公司里面你伤害员工， 嗯， 是吧？ 嗯、 你造成了这种一些刑事案件了， 嗯， 这没必要写在公司规章制度里。 对，这都是基本的这个义务。 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要降某人的职，这个事儿啊，可能原因有很多种。 是， 如果您一点都没错的话，那你可以不同意。 对， 嗯，但是不同意呢，最后要想拿到这个赔偿金啊，还得需要用 一 些 程序 技巧，用一些方法跟对方好好来谈判啊。刚才赵律师也谈到了这个诉讼时间成本的问题啊，一开始就得走仲裁程序，是吧？仲裁如果单位不服的话，那么就要去法院进行诉讼、 嗯、 啊，有一审，有二审等等。那就看谁耗得起啊，这个中间确实时间成本很长哈、啊、 是， 但是如果把劳动者逼急了、 嗯、 啊，本身自己一点错也没有， 嗯， 那肯定会奉陪到底啊， 是， 但是如果劳动者有错在先的话，有时候企业也会跟你死扛到底的。 是的，就是现在劳动案件越来越多， 嗯， 这个公司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做，现在啊 也很难做， 就是公平的讲，公司现在也很难做、 嗯、是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劳动者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不对啊所有的人的人品啊或者是他的人格做出有倾向性的有偏袒的这种意义、 嗯、 所以说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也能发现有一些劳动者就是不讲理的是吧， 有 一些劳动者呢确实觉得呢就是自己无缘无故啊、 嗯、 蒙受了很多的损失，所以还是需要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双方的这个权益。 是，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来看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提前一个月申请辞职，提前一个月了啊，人走了拿不到钱，也没有任何的结算凭证，那谁知道我的工资少没少啊，这样做合法吗？他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要求啊，提前写了这种辞职申请的报告的，而且还挺早，提前了一个多月是吧。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没有看得很明白啊，提前一个月辞职按照法律规定是没有问题，人走了拿不到钱，这是拿工资还是拿什么钱？ 我想因为我们每个月的工资啊不是说现支现付的嘛、 啊、 一般都是这个月的活儿干完了、 嗯、 下个月领工资，对不对？那可能他在领钱的时候呢就是还差一个月的工钱没发给他， 嗯，那也 暂且可以这么理解， 就把这个钱理解为是月工资。 对， 好，谁知道我的工资少没少，这样做合法吗？是这样，现在有一个大前提，如果说公司拖欠劳动者的工资，这个毫无疑问公司肯定存在问题，我们可以向劳动仲裁申请， 这个劳动仲裁要求拖欠的这个薪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我都不在那工作了、谁知道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啊？给不给都是他们对方说的算了，给多少也是他们说了算了。 是这样，就是你的工资应该是固定的。 嗯， 包括如果说是你是销售，你肯定有一个基本工资加提成。 嗯， 既然你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九月份，九月份中旬一般情况下是发八月份的工资，那我九月份要离职了。那可能我九月份就走了，那他的意思是说我八月份的工资不知道少没少。 对， 那么八月份的工资你和七月份的工资之前的工资对应一下呀，现在工资一般都是打卡的形式， 嗯， 对不对？你可以和你之前的工资对应一下，看看有没有多有没有少。 好，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是拿到钱之后再算钱多了还钱少了、对吧？问题就是他说了人走了拿不到钱，现在钱都没拿到、你再担心钱多钱少的事儿， 嗯， 当然也需要考虑，但是不是考虑的点不太对呢？ 我的建议是这样，如果说 你没有八月份的工资没有出来，你就可以比照你七月份的工资，包括你之前的，看一下你的薪资结构是个什么样子、然后你大概拿多少钱，对吧？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员工都是固定工资， 对， 他可以向劳动仲裁委按照你之前的，比如七月份六月份之前的这个工资数，我先提起一个仲裁要求拖欠的这个数额、如果说公司提出了抗辩，说你这个钱不应该拿那么多、那么就要由公司来举证了，证明他为什么少。 给你画重点啊，重点呢是应该先去把钱要回来，是这个要钱的事儿是要做的。 对、 啊，至于给多少钱，你不用太操心，因为这个刚才赵律师已经谈到了，这个计算起来并不难，对不对？ 对， 或者是说你自己有原来的这种流水的记录， 是 工资由企业发放。那如果你手里没有太多的证据的话，公司也应该来举证，是吧？他原来给你发了多少钱？ 是的，减少劳动报酬这个举证责任是由公司来承担的。 是的，所以你如果还拿不到钱，跟公司协商不一致的话呢，可以提起劳动仲裁。 是、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稍后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 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四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能见度非常好，比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受冷空气影响，阵风比较大，请听众朋友注意防范。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一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工作当中所出现的法律方面的纠纷。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赵燕律师。赵律师您好。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其实关注劳动者的权益的同时，我们也是更加关注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这中间呢也包含我们的老板啊、创业者、公司啊他们的权益。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案例啊。他说，我的前公司啊是一家某知名的便利店，因为我不适应其流程模式，于是呢我在6月3号提出了离职，当时是有微信截屏的，一直到7月3号才办理手续。期间呢一直要求公司派人来接手，没有得到回应，7月3号才勉强派人过来交接，盘点了一些像烟啊、酒啊这些高价值的单品、备用金、资产，但是呢交接人没有签字，我同店内所有员工盘点并签字，没有差异，用签字原件办理了离职手续，双方都没有异议，按流程办理了离职手续，并且呢签字拍照。由于工资呢是每月的20号发，所以我只有等到7月20号来领6月份的工资。于是呢我就在7月4号的时候和家人外出旅游了，因为他7月3号这一些他认为已经交接完毕了，就没有必要再耗着了，他7月4号就出去了。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新来的店长在我离职后要求重新盘点，有一些非高价值的商品库存有20000块钱的差异，当然我不知道数据是否准确啊。前期公司呢没有要求我这么盘点，只说盘点那些价值比较高的商品，那现在呢要扣我5000块钱的工资，这就相当于6月份基本上拿不到钱了。而我呢又在外面玩，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再次确认库存的数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公司扣了我的工资之后我该怎么处理呢？我只能去投诉吗？哎，请求给我的一些实实在在的建议，谢谢大家。我觉得听完他这个案例，觉得好像也挺坑的啊，挺冤的。 是这样，这个案例啊，这个咱们先说结果这个导向，结果这个导向，公司的做法肯定是有问题的。 嗯， 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包括我们写一个合同也好，或者说我们做一个对账，当这个对账上双方签字认可之后，就代表了大家对这个东西是确认的。 嗯。 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例当中，我对于这个盘点双方都已经进行了确认并且没有异议，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就认为他的交接工作其实已经完成了。 对呀、啊， 当我离职之后你再去盘点，我不在场的情况下你去盘点了，那你盘点的这个结果我并不确认。 嗯， 或者说我已经走了，对吧？你再次盘点的时候你是不是原来的库存， 谁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对， 所以说我们只要按照我们当时双方都确认那个节点上没有任何疑问，我认为在这个案例当中员工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 嗯，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细节啊，我注意到，就是他和店里的员工都盘点签字了，但是公司派来交接的那个人并没有签字。 就是说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公司的员工他其实也是可以代表公司的行为。 嗯， 如果说所有的员工都认可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时他派来的那个交接的人虽然没有签字，但是呢他如果说其他的员工能够认可说当时他在现场是没有表示异议的， 嗯， 他即使没有签字，如果其他证人可以证明这个事情，我认为在证据的在证据整个链条上是没有什么可以完全推敲的地方，是可以没问题的，这个证据链形成是没问题。 因为他和那些同事吧，或者是那些员工啊，并不是利益共同体啊， 可以这么说。 换句话说呢，就是有人证在场吧。 对，因为当时是所有的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只有你一个人没有签字。 嗯， 那就不能说因为仅仅因为你不去签字而认定我这份交接单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对于劳动者来说也不公平。 嗯， 你派来的交接人你就是不给我签字，难道就一定是劳动者有问题吗？ 嗯， 包括在场的其他的劳动者都已经认可这个事情了，那我在我看来，如果大家的口供也会有个证人证言也会和这个对得上，我认为这个劳动者是没有问题的。 嗯，我认为就是不应该把矛头指向这位离职的员工身上啊。 是， 如果说其他的出现了问题，那应该是去调查其他的方面， 是 不能首先对他做有罪的推论。 对， 是吧？就是说这个东西少了肯定是你的问题，是吧？ 嗯， 你们当时盘点的问题，或者说你后续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这都是站不住脚的。 嗯， 你如果怀疑这位离职的员工有问题，请拿出证据来。 是， 是吧？不能说哎要现在要扣你的钱，因为这个数据对不上，对吧？ 并且是在人家离职了以后你说对不上。嗯，这就像你刚才主持人讲的，中间出现什么问题，难道和我这个员工就一定有一定的关系吗？ 嗯，是，这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租一个房子，是吧？ 嗯， 我离开已经一年了。 嗯， 是吧？退租已经一年了，现在跟我说那房间少一件事， 对， 这谁说得清呢？ 是，中间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 嗯， 但是在我们当时交接的当天大家都是认可的。如果你有异议你可以写出来。 嗯， 但是你也没有异议也没有签字，这个我觉得这个责任不能完全让劳动者来承担。 好，这也能看出这家便利店内部的这种管理模式确实非常的混乱啊。他离开也是正确的。你看他是6月3号提出来的离职，到7月3号对方才派人过来交接。 嗯， 这个你觉得从流程上有没有合规或不合规的地方？ 这个主要是看公司的他们的这个规章制度，包括他们公司内部的一个流程。 嗯， 因为有的公司比如说大一点的公司，包括制度比较规范的公司，他可能就按照流程一步一步的走了。但是现在大部分好多的这个企业，尤其是创业型的企业，刚刚创立这些企业，他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说你提出离职怎么提出离职，向哪个部门提出离职，你怎么交接，在几日之内交接，怎么算完成交接，可能这个流程公司内部它就有一定的问题。嗯，这也说明是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 嗯，好，但这个问题其实和5000块钱或者是和2万块钱的货物的差异不应该构成一个直接的联系， 我认为是不可以的。 嗯，好的。他在7月3号办完这些手续之后，7月4号就跟家人外出旅游了。 嗯， 其实一般人来说就是离职都已经办完了，虽然说没有当时结工资，但是大家都会相信公司，本着一个诚信的原则，是吧？ 是， 我跟你这家公司已经结束了，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了，我就该去哪玩去哪玩了。 嗯， 所以你要说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责任也不应该在这个劳动者，是吧？ 是， 他回不去那不应该是他的错误，他可以去外地玩，他也可以不去，因为我跟你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关系了。 对， 所以综上所述好像我们找不到任何他在这个事情上做的不妥当的地方哈。 对，因为这个问题呢就连接我之前做过一个案例啊，也是企业向员工来追索。 嗯， 就是说什么呢，是因为你这个员工没有按照法律或者说是我们公司规定的流程去办理交接，导致对我们公司造成了损失，然后现在企业要求员工来承担这个损失。 哦， 这和这个本案其实有点像。就返回到这个案子当中，咱们还要说一点，你扣公司的员工的工资5000块，依据在哪里？ 嗯， 就是说你的损失有没有造成，你只有员工的行为给公司造成了实际的损失，这个时候员工